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星期五晚啦，我哋咧继续访问非凡人物。今日嘅嘉宾咧，好似集合各种矛盾于一身，既高雅又贴地，既追求古典又拥抱流行。佢系一位指挥家，亦都一位母亲。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言传爱。欢迎我哋嘉宾叶咏诗小姐， 你好。 咁今晚咧有我啦、米克啦，同埋即系心理学家黄仲远 Muse 一齐同叶咏诗小姐去倾下偈咁样啦。咁想不如我哋先从 个名开始咧。 个名开始啊？ 唔系，因为叶咏诗小姐咧，我都谂紧，系啦，我系咪应该咁样嗌咧？系嗱， 叫我咏诗， 系咪噶？ 系可以啦。 OK 啊嘛。 OK。 好，得 我应该嗌成都仲会心虚嘅。咏诗老师啊，咁样。 好啦，我就嚟咏诗。好啊，咁我先问下啦。因为咧，我首先先声明咧，我系对音乐系一窍不通嘅。 吓系咩？ 唔系我听音乐咯，我个乐器嘅造诣系头先都有讲过，系木桐笛嘅十级。 你可唔可以唔好贬低木桐笛本身咧？ 我已經十級噶啦，講咗。因為頭先咧，我啲而且確咧都同阿永師咧去講過咧，我呢一個咁樣嘅造詣。咁佢話其實要吹木桐笛吹得好咧，都係好難。 係。 點解會突然間我哋講到呢度咧？就係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唯一有機會接觸木桐笛，因為我問喺度問咧，就係點解會木桐笛嘅咧？係呢、這個我都想問翻葉咏詩啊，係啦，咏詩，點解細個嘅時候就係要吹木桐笛，而吹咗兩年之後咧，佢就冇得俾我吹翻木桐笛嘅咧？ 我估係我哋嘅教育制度係想，譬如去到小學二年班嘅時候咧，就每一個小朋友都有機會接觸一種樂器。咁木桐笛咧係真係可以幾十蚊就買到。咁變咗，就算如果將來你唔再吹呢一個樂器咧，擺埋一邊都唔會太浪費，因為其他啲樂器咧，好似小提琴啊，即係最平最平都要幾百蚊啊嘛。咁我相信呢個係其中一個主要嘅考慮。 有幾好出心喎、啊、呢、這個。 但係呢一個問題咧，其實係引申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嘅，就是你係咪細細個音樂就好叻嘅咧？ 細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爸爸媽媽都係音樂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屋企三姊妹咧都逃唔過我媽媽嗰個魔掌，就一定咧係要學鋼琴嘅。我哋三姊妹都係四歲開始要學鋼琴，咁而我哋嘅生活咧都係圍繞住音樂嘅，除咗音樂之外都係音樂。我記得到我八歲左右咧，我爸爸就成立咗香港第一個兒童合唱團，咁佢三個女咧就一定係第一批嘅 參加㗎， 係啦，咁。其他嘅團員咧就係啲姨媽姑爹嘅仔女啊，同埋佢哋朋友嗰啲仔女，咁都有成廿幾人，咁就成咗一個香港第一個兒童合唱團。咁週末嘅時間咧，就係我哋玩嘅時間啦，就係去合唱團。咁咧亦都係練習音樂嘅時候。我哋又唔覺得係一件苦差，好開心嘅。咁至於有冇天分咧呢樣嘢咧？根據我爸爸媽媽講咧，我哋都有啲天分嘅。如果唔係咧，我諗佢哋都可能唔使我哋學得咁辛苦啦，係咪？咁當然屋企嗰個環境咧就同音樂分得開嘅。 咁但係差唔多去到咩階段先小提琴成為咗你覺得啊，我應該即係唔係唱歌啦，唔係鋼琴啦，應該係呢一樣。有冇呢一個時間㗎？ 我點解會學小提琴呢？其實我小提琴就開始得遲啲嘅，我十歲先開始，因為七十年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國內嘅藝術家、音樂家咧，就嚟咗香港定居。咁嗰陣時咧，我嘅老師咧就係林克漢先生，佢就係一位好出色嘅小提琴家。咁佢嚟咗香港定居，咁我爸爸咧為咗幫呢啲國內嘅朋友揾學生幫佢哋謀生咧，咁就我個女跟你學啦咁。佢啲耳仔唔錯㗎，又有鋼琴底。咁事實上咧，我跟林老師學嘅時候咧，係好快上手嘅，因為睇譜冇問題啊嘛。咁佢就係覺得哇，呢個天才啊咁。其實即係講一啲 都真係天才， 好唔係真係唔係好聽嘅説話咧，就鼓勵一下嘅啫。咁由嗰陣時候開始咧，就學兩樣樂器啦。係到中學差唔多畢業嘅時候咧。開始要諗下將來做乜嘢咧，嗰陣時候就決定小提琴方面都係可以繼續落學學落去嘅。 推翻前少少先，因為好少有機會可以咁細去講啊，你嘅童年細個嘅時候咁嗱，雖然話除咗音樂都係音樂啊，但係 都想同下其他人玩噶嘛。 嗯，即係係嘛？有得玩嘅。 係啦，嗰陣時嗰時其他人冇，唔係個個都音樂世家噶嘛。咁嗰陣時係點樣嘅一個？ 學校嘅同學咧，裡面真係好多都冇機會學樂器啦。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60年代，能夠有機會接觸樂器呢樣嘢咧，可能屋企都真係要家境比較富裕少少嘅人，先至有多餘嘅錢俾你去學。咁我哋屋企咧就係因為父母都係呢一行，所以冇得唔學。咁其他嘅同學仔咧，我曾經記得有人就話：啊，你哋有機會去參加兒童合唱團啊，有機會去出國演出啊，就好啦，有得搭飛機。真係嗰個年代搭飛機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 即係冇想象60年代講緊， 七十年代。咁咧就咁所以佢其實當時我哋又覺得啊，我哋都幾幸運喎，但就覺得就喺音樂裏面咧，其實除咗練琴嗰 part 係稍微辛苦啲之外咧，其他又好開心喎。咁喺合唱團裏面嗰啲朋友仔咧，一路 keep 到而家50年。都是好朋友。 你覺得咧嗱，我就咁聽嘅話咧，睇起上嚟咧，阿明師個童年咧係嗱應該係枕住都是玩音樂，在屋企裏面很多的話題都是屬於音樂。在童年的時候真的沒有一刻試過不喜歡音樂，覺得是我不再練了，我真的不喜歡了， 我要做其他事 情。不喜歡就沒有，不想練就有。因為練琴呢是要很有耐性的，同埋有時一啲技術上嘅嘢你唔係拉一次就得㗎嘛，你練十幾二十次，練成個月都未必能夠 master 到某一啲技術。咁嗰陣時呢啲小朋友呢即係唔一定有到嗰個耐性。咁係有時嗰個 frustration 呢即係係令到你想放棄㗎，想抌咗個琴落街嘅，我有講過。但係又唔代表我唔鍾意囉。因為你譬如尤其是拉小提琴，你可以在一个乐队里面一起跟哇很多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一起去玩音乐呢，是很高兴的。我亦都是很喜欢一个群体的生活。 是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说话突然间我醒一醒，就是你夠胆讲那句我想抌个琴落街。 有啊，有讲的，喊住来讲的。 是跟父母讲 这句话。是的，因为父母当然会如果你不想练当然是监住你练的啦，不得要上堂啦，没得交功课不得。即係掹到咧，佢抌咗個琴落街，但係就冇抌到嘅。 但係佢嘅反應點咧？嗰時佢係嚴厲啊，定係氹翻嚟咧？ 梗係鬧幾句啦。嗰個年代唔會氹得咁多嘅。你刻苦啲啊嘛，人哋個個都得，點解你唔得啊？冇理由嘅。即係我爸爸就會用啲激將法啦咁。媽媽就好耐性啲嘅，就餓到你做為止咯。咁所以喺屋企裏面我諗呢啲家庭嘅每日嘅事情咧，喺每一個家庭都會有嘅。 但係嗰個得意嘅位就係，例如喺我哋嘅想象裏面事實上都係啦，即係音樂訓練本身係幾要規律嘅。 係 我記得我睇你啲訪問嘅時候講話，你唔知係練到第7個鐘嘅時候，你突然間覺得係崩潰啦，你就喊啦。喊完1個鐘頭。照翻翻繼續練咁樣， 其實係嘅， 係一個好好規律。但同時間咧，你個性格聽落去咧，又好似有啲反叛嘅元素，即係都有係咪特別明顯啊？定係 其實每一個人咧個性格都唔係單一噶嘛，佢會你梗有情緒嘅。我係一個比較冷靜啲嘅人，即係我知道嗰樣嘢對我嚟講係好嘅，只不過係個過程咧就遇到少少嘢棘住。咁都可以發泄下嘅，咁相對地咧，我姐姐咧就比較反叛啲，咁即係佢同父母嗰個對立咧就會衝擊大啲嘅，咁但係到最終咧，佢都係走音樂嗰條路，不過佢就唔走演奏嗰條路，佢就走音樂教育，咁反而咧就係佢嘅事業喺音樂教育方面咧係做得好成功。 咁一路講落去啦，即係你去到差唔多咩時候？佢覺得音樂係會成為你一個即係真係終身嘅事業咧，係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定係還是都真係唔係嘅？即係總之見步行步，叫我咁做，我繼續學，即係有冇一個咁樣嘅過程？ 我諗去到中學差唔多要畢業咧，你要諗將來做乜嘢嘅時候咧，比起好多其他嘅科目，我覺得音樂我都係最中意嗰樣，所以咧就揀咗行音樂嗰條路。咁你一揀呢條路咧？ 就不歸路嚟嘅，即係原來咧，即係你真正係專業咁樣去學音樂，係有好多嘢你係要學嘅，唔係淨係拉琴咁簡單。鋼琴一定要 keep 住啦。原來咧，樂團嘅訓練咧，專業嘅訓練咧係要求好高嘅。音樂嘅理論啊，所有嗰啲分析啊，讀歷史啊。呢啲係你入到去音樂院或者大學嘅時候咧，先至會正式深入咁樣去讀。咁我又覺得好有興趣啊！咁越讀得多咧，越發覺自己嘅不足。咁同埋我哋70年代喺香港能夠聽到一啲大師嘅演奏咧，嗰啲音樂會嘅次數係好少的。咁嗰陣時就好幸運咧，拎到馬會嘅獎學金咧，就去咗英國留學。咁去到英國，去到倫敦，哇！大開眼界。我記得我差唔多所有啲零用錢咧，就花曬去買音樂會嘅飛。朝頭早六點鐘去排隊咧，就買為咗買聽呢個柏林愛樂交響樂團嘅音樂會啊。咁呢啲咧就係當時覺得係好滿足，好似個海綿咁樣啊，有好多嘢可以吸收。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我頭先就咁聽嘅時候咧，其實好似阿馬克咁講，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諗法嘅。我想問你童年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講到你係真係中意音樂，係真係邊一刻開始咧？定係中意同同學仔一齊唱歌，定係夾一個樂團？是啦，因為呢我喺度諗緊，即係其實好細個嘅時候，其實係唔容易去知道自己鍾意乜。 冇錯。係 啊，其實你嗰時係幾時會知道呢？ 我又唔係一個呢冇咗音樂就會死嗰啲人嚟。但係我又覺得喺音樂裏面我有好多喜樂。當然咧，對音樂嘅感覺啦，譬如聽到一啲即係我好喜愛嘅音樂嘅時候咧，我會流淚啦，會覺得話好好激動啊，有嘅呢啲情緒係有。咁同埋咧，一齊去玩音樂嘅時候，同一班同年齡嘅小朋友一齊咧，你又好 enjoy 大家一齊嘅。其實嗰個都好緊要嘅，有好多。家長咧，其實有時閒談時問起，哇！我點樣可以刺激我嘅小朋友，即係練多啲琴啊，可以中意音樂多啲啊？咁我話同一班小朋友一齊做咯，你有伴嘅時候咧，你會 enjoy 多啲。咁我相信當年我入合唱團啦，入呢個青年管弦樂團咧，就係有啲咁樣嘅 bonding。咁我覺得係對我音樂嗰、那個嗰條路啊，係起咗一個好大嘅鼓舞嘅作用。 剛才咧，阿 Muse 問葉詠詩老師咧，童年嘅時候係點嘅時候？我以為個問題係你係咪童年嘅時候就開始短髮嘅咧？失望咗。 呢、這個我之後問。 下一節翻嚟，一定要問呢個問題。 我哋去到第二節咧，又係我哋抽信封去答問題嘅時間啦。咁阿詠詩咧就係等一間咧，我哋就有啲信封俾你啦。裏面咧每一個信封咧都有兩個元素喺度嘅，你要答下呢兩個元素嘅關於啲問題。不過喺抽信封之前咧，你先要答一個元素。我哋之前第一節已經講咗噶啦。嗰兩個元素就係短髮同長髮。你會揀邊一個髮型呢？ 梗係短髮咯，咪短髮。 首先，你有冇長髮過先？ 有，我去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喺倫敦生活指數高嘛，咁為咗咧就慳啲錢， 唔剪髮， 唔剪髮。咁所以嗰陣時候啲頭髮咧係去到呢度噶。 哇！ 咁咧就後嚟咧亦都咧係走去嗰啲髮型學校啊，就。俾人做 model， 做 model， 咁就可以平啲， 可以幫你剪埋， 剪埋同埋咧就電俾個電，跟住坐五六個鐘頭咧就俾人冇。嗰陣時候其實同啲同學去玩嘅啫。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咧就係長頭髮同埋攣頭髮嘅。記得即係七八十年代咧有一個好出名嘅電影明星咧 ，Farrah Fawcett， 佢嗰個妝咧，咁就係當時好流行嘅。咁直到。我生咗小朋友之後咧，就發覺長髮係好難打理， 係咩？ 剪曬 啊！咁 係咁功能嘅原因嘅， 係咯。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哦、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我就做了一個 project 就是、覺得很討厭、 嗯 很不高興、哦、即是覺得這件事要忘記了所以就剪了頭 髮、嗯哦、所以就一直都 keep 住了 一直 keep 住了 我因為以為是做 conductor 要硬朗一些、嗯、可能在某一個的、 啊、我又不是 那不是、啊 即 我記得我剪了頭髮的時候都有些人有異議的、嗯意見最大的是我媽媽、 哦 啊！點解剪曬啲頭髮去啊？啊，原本咪幾好咯，揞咗佢一年啊，即係我都冇留翻長。亦都有啲人咧，做指揮咧，好似日本出名嘅指揮小澤征爾，有啲頭髮咁揈下揈下有型啲啊嘛。咁我又冇諗到呢啲，我只係諗住方便。 嗯，但係呢個就成為咗你之後嘅 icon 標誌。 當中係咯，短髮咧都有好多 variation 嘅、嗯，不過而家就係咁樣。 嗯， 順利過渡咗呢個短髮長髮嘅， 冇問題啦。 而家真係要 A B C D 啦。 OK， 好。 好，你揀邊個咧 ？A。 好 A 嘅，咁我哋睇下 A 里面要求你嗰两个嘅元素先。 哦， 好，呢、哦這个元素咧就系麦兜同埋莫扎特。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好似好易答咁啊！我想问嘅咧就系、是，你觉得边一个咧系对于你嘅指挥嘅路途或者经验里面咧系难忘啲？ 如果你講係難忘咧，我覺得係麥兜。因為同麥兜嘅團隊咧製作咗都不下十套嘅節目，係有好多令人有驚喜，同埋係估佢唔到嘅一啲事情發生嚇，咁係做得好開心，同埋我相信唔單止係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係連我哋台上演奏嘅樂團每一位樂手咧都覺得好特別。 嗯， 當然啦，莫扎特係永恆嘅，係喺、我嘅音樂路途上面咧係唔可以冇咗莫扎特。咁呢個係每一個學音樂嘅人都會講。但是不是每一个学音乐的人都有机会跟麦兜合作。 是啊，即是这个 是很值得去再谈多一点，就是怎样一开始是会有这样的 想法。 想法还有、当你剪短的头发都面对妈妈的即反对，我想用麦兜在音乐的世界里是不是都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有没有这种这样的想法。 我不知道人家怎樣想法、我就覺得很啱 key 的。為什麼呢？因為麥兜的創作團隊的主腦麥嘉碧和謝立文、他們兩個都很喜歡古典音樂、尤其是謝立文，他古典音樂方面的東西他懂很多的、他會跟我們談音樂，你要有這樣的 partner 大家談起上來才能夠有個、共鳴、能夠想出一些新的意念出來，同埋加上麥兜嗰啲好似一知半解傻傻更更嘅嘢咧，喺佢嘅口中裏面講出一啲同音樂有關嘅事情啊，或者係一啲好令人感動嘅音樂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更加正 睿智，即係嗰刻嗰個睿智嘅感覺。 嗰時諗住，其實想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想做到有冇話啲乜嘢嘅目的，定係純粹一個覺得好玩嘅興趣？ 我哋香港小交響樂團咧，除咗演即係所謂正規嘅音樂會啊，係一啲經典作品之外咧，我哋其實係想接觸多啲唔同層面嘅觀眾。麥兜咧喺90年代開始咧，已經係受到好多小朋友、好多家長嘅歡迎啦。因為佢哋講嗰啲 message 出嚟咧，小朋友聽到有佢哋嘅 interpretation， 大人亦都有另外一個體會。我哋就睇中呢一樣嘢咧，即係覺得佢哋個接觸面好比較廣啲，而又唔係話一啲淨係流行為流行而流行嘅故事。咁再加上咧兩位主筆係對音樂咁有興趣，咁所以咧就一拍即合嘅。咁佢哋亦都咧係好支持我哋喺音樂會裏面帶出麥兜嘅故事，係一啲勵志啦，亦都令人係覺得感動嘅故事。 愛嘅故事啦。 係啦，咁再加埋一啲好聽嘅音樂，咁令到人哋一諗起麥兜，一諗起古典音樂咧，即係好似有個聯繫啊！我哋覺得係一件好值得做嘅事。 不過呢個聯繫都係一路，我諗你。 作為總監啦，即係一路去做好多嘅跨界，即係個駐團藝術家其實都唔係淨係得麥兜啊嘛，即係做好多唔同界別嘅藝術家，其實都參與其中。 啊，呢個就係香港小家鄉樂團有少少同其他樂團唔同嘅地方。因為我哋覺得音樂係藝術裏面其中一個範疇，但係同繪畫啊，同呢個戲劇啊、文學啊，裏面都有好多共通嘅地方咧，係可以互相去 滋養， 係咯，令到即係大家都能夠吸收到啲新啲嘅養分。咁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觀眾啊，甚至我哋自己嘅團員咧，佢哋能夠接觸多啲唔同界別嘅 artist， 可以喺佢哋身上學多啲嘢啦。 好，我哋快啲， 我哋知道麥兜嘅故事啦。咁我哋 B、C、D 又睇下， 我要 C 好 C 好。 C 嘅咧就係、是、好，古典音樂同埋流行音樂， 哦， 係啦，呢一個嘅對立咧，我可唔可以講對立咧？即係因為嗱，在於我覺得一般嘅聽眾嚟講咧，呢兩件事係不相容嘅，某程度上，我覺得直至係。我嘅記憶就係聽過張學友嘅演唱會，係啦，咁有管弦樂團，係啦，咁但係咧，對於阿詠詩嚟講嘅話咧，我先咁樣問咧，就係你幾時係接觸流行音樂，而比較唔知會唔會 challenge？ 點解冇咁中意流行音樂？ 我有話過我唔中意流行音樂， 比較上比較上係啦，會唔會咧？ 嗱，如果你俾兩樣揀，我一定係揀古典音樂。係，唔係因為我做呢行業，係我覺得古典音樂裡面嗰、那個範圍更加廣嚇。咁、但係無論係古典音樂又好，流行音樂又好咧，都有好嘅音樂同埋唔好嘅音樂嘅。所以我就寧願愛好嘅音樂啦。如果你真係有第三 分好定唔好， 係啦，接觸流行音樂，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都唔係話完全冇嘅，雖然屋企就唔鼓勵我哋聽， 唔鼓勵， 屋企唔會放嘅，嚇，係間中喺電視或者收音機度聽到下嘅。 會唔會即刻刪電視嘅咧？有冇機會？即係佢一放 都會㗎， 真係咁去到咁嚴厲嘅， 都會㗎，即係覺得唔係好啱聽咯。咁我哋又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哋嘅同學啊，佢哋會聽㗎嘛，歐西流行歌曲啊嘛，咁梗會嘅，梗會聽。但係就唔係聽得好多嚇，比較唔夠熟。咁 咁去到英國咧，流行音樂嘅即係 英國有。都聽，但係我住嘅宿舍同埋我翻嘅學全部都係古典音樂框框嘅 氛圍。 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除非你同外界隔絕嘅啫，如果你如果有睇電視有聽收音機，當然收音機嚇，你一定會接觸到嘅嚇。邊個係 Boy George 你都要知噶嘛，David Bowie 啊咁都要知係嘛，係啊。咁所以你如果播啲嗰個年代嘅流行音樂俾我聽咧，所以我都會認識一部分。 你都識哼嘅嗱，我放心，我唔會叫你哼出嚟嘅。 唔使。 但係你係會有啲歌咧，你係會識哼，你會好記得嘅流行音樂度。 會㗎，我好中意聽 Barbara Streisand， 係 Barry Manilow 都中意，即係一啲比較抒情啲嘅。但係如果嗰啲 rock band 嗰啲，我就唔係好熟。 如果我問你推介俾我係咪啊？你自己中意嘅一個流行歌手或者係一首歌，會有啲乜嘢你心目中即刻諗到咧？ 我頭先講 歌又得， 我頭先講過啦 ，Barbara Streisand 啦，係啦，The Way We Were 啦，呢啲好老咯， 即係我諗幾有趣嘅就係究竟流行音樂係咪嗰個？經典即係好嘅音樂同壞音樂，剛才即係葉明詩老師所答就係、是、音樂分別未必係古典同流行，而係好與壞。調翻轉，我想問嘅係，你又介唔介意有陣時咧啲有陣時流行音樂佢會借咗一啲古典音樂，例如貝多芬嘅其實好多嘅 melody 都入咗粵語流行曲嘅，即係呢一個借用你又覺得點樣嘅？ 都幾好啊！好多時候，有時咧我哋同一啲同事啦，即唔係個個真係音樂依行噶嘛。咁我哋會話，貝多芬嘅呢首樂曲你有冇聽過啊？佢 羅文嗰首《心裏心裏有個謎》有冇聽過啊？哦，有，咁咪就係嗰首《Fair Alice》咯，咁樣。哦，係咩？咁即係有時咧，反而我哋會用呢個方法咧嚟話俾大家聽，其實古典音樂咧可以唔使咁死板，即係亦都有被借用嘅時候啦。如果你識得多啲嘅時候咧，你要更加。即係感覺到佢嗰個奧妙嘅地方。 你其實喺你去推廣古典音樂嘅過程，我都覺得你係冇排斥難民化，甚至其實你都幾 engage 難民。 我覺得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如果係好嘅音樂，我唔 care 你係流行啊定係古典。如果係好嘅流行音樂咧，佢係可以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可以流傳落去，係嘛？30年、40年、50年都得。 最重要係其實莫扎特同埋貝多芬當年。都是流行音樂在那時候是流行音樂 當然他們都要寫很多音樂出來是去、令到他們那些資助人贊助人開心的嘛那些皇室是吧他如果有時候寫的東西不夠流行的話那又很難取悅於人家的、 關於好的音樂究竟是怎樣欣賞呢我們回來繼續聽葉老師講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繼續同葉詠詩老師傾偈啦。咁我哋咧即係每一集咧，其實都會請嘉賓，邀請嘉賓去準備一個物件嘅。今次咧就少少反轉，因為我有件好想有件物件想分享，就係、是、咧我嘅珍藏。大家睇一睇呢一個喺1996年嘅一隻碟啦，就係、是、呢個張學友嚇嘅愛與交響樂交響曲，我要交響曲嚇嘅一隻碟。咁咧呢個係我第一次認識葉詠詩老師嘅，就係從上邊嘅相啦，同埋咧裏邊其實係收錄埋阿張學友講張學友先生講嘢嘅，咁又介紹你啦咁樣啦咁。我咧記得嗰陣時咧，仲係嗰啲咧，我哋會喺唱片鋪度喺度聽成日嘅時代嚟嘅咁樣。咁咧而咧係要儲唔知幾多個月錢咧先夠買一隻，仲要同同學係分配好嘅，即係咧你買嗰、那個，我買呢、這、一個咁交換咁樣啦。咁嗰陣時我就揀緊呢個，係我第一次真係叫做接觸。我所以為的古典音樂，當然我大個啲就知道古典音樂的知識是更加豐富、更加深啦。咁但係呢一句都係因此點解我有個好強嘅印象，就係葉詠詩老師一路對於古典音樂的嗰個普及係好唔介意同唔同嘅界別，以至於流行音樂去做好多嘅crossover 咧。呢個就係我剛才嗰個諗法嘅出處。但有一件事真係要把握呢個機會講，就係、是、一路以嚟呢一碟咧係令我有個誤會。那個誤會是非常之深的，就是呢因為它是我第一次接觸所謂的古典音樂嘛，而我看到相之後，我以為呢所有的指揮家都是女性來的因為呢我看到學校的老師教音樂的就是又是女性啦， 你講開都是， 然後不同的團啊、敲擊樂啊，全部都是女的，我就覺得哦，原來這個是一個很女性的 挺好啊挺好其實呢指揮界呢一直以來都是男性的世界所以我那時候學指揮呢都有很多人會覺得得唔得㗎？你係咪玩玩下啊？咁連我爸爸自己咧都話：學又冇問題嘅，不過你唔好指意第日揾到工作。直到嗰我記得我哋第一次真係認真地去學指揮，就係、是、我喺英國讀書嗰陣，仲係 undergrad， 唔係即係唔可以係主修指揮嘅，只可以係當閒科咁修。咁 但本科都係音樂， 本科就拉斯提琴啦，係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爸爸仲寫信問個校長話：，我個女想學指揮，你覺得點啊？咁，咁個校長咧就話：，哦，我觀察一下先。咁之後咧，佢就寫咗封好鼓勵嘅信俾我爸爸，話：，我覺得佢啊有咁嘅能力，又幾好啊，又幾耳朵敏鋭啊，咁都真係可以行呢條路噃。咁我爸爸當然好開心啦，嗱。有鼓勵啦，快啲學嚇，參加比賽。我嚇咁快，喂，即係望子成龍啦。因為我父母咧，佢哋係即係後生嘅時候咧，係有好多機會，佢哋係錯失咗嘅。咁就好想喺仔女嗰度 生存到。 咁至於同學有呢一隻碟咧，其實當時我係喺香港管弦樂團咧，就做緊駐團。指揮，咁咧同歌手嘅合作咧係我嘅工作一部分嚟嘅。咁我當然亦都唔抗拒，如果抗拒嘅時候咧，可能其實個效果就未必會咁好。我亦都覺得係當係一個學習，因為指揮一隊古典音樂嘅樂團。 同你指揮流行音樂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嘅。譬如話流行嘅樂手或者歌手，佢哋係習慣有個 rhythm band， 係 嗰個 rhythm section 喺我哋管弦樂團裏面咧係冇依樣嘢嘅。佢哋係靠嗰個 band leader 咧，係即係好似指揮咁樣 lead 埋嗰個 band 咧，咁就大家理啦咁。咁但係咧，管弦樂團嘅人咁多，就一定淨係靠嗰個 band leader 就係、是。未必睇得清楚喎，咁所以要有個指揮。咁所以咧喺呢種音樂會裏面咧，難處就係在於指揮同埋個 band leader 點樣配合。仲有咧就係一定要有啲流行嘅樂手喺度，嗰啲電吉他啊，或者係嗰個 drum set 啊，都係佢哋嗰啲樂手先至熟嗰樣音樂，但係佢哋好多咧都唔係好習慣睇指揮。可以講話唔識。 係。 咁所以咧，佢默契咧就頭嗰兩三個排練咧就死啦。點咧？佢哋入嚟又會早，我哋嘅樂團嗰啲樂手咧就好習慣係遲少少嘅睇定曬咧，啊個 beat 嚟到呢度我先入啦咁。大家成日都唔係好齊。咁所以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學習機會。 因為其實指揮嗱，我真係好皮毛啦，但係指揮嘅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就係令到件事和諧地整齊。 冇錯。 咁而呢一個當有一個係喺個語言上溝通好似未完全一致嘅情況下，點樣做到咧？就係當時最難嘅嗰個難關。 係噶，仲有咧就係當年啦，而家應該唔係當年嘅流行樂手咧，佢哋嗰個手時嗰、那個唔係咁足 嘅。未必最重要。 係啦，佢哋有好多時候咧可以等兩三個鐘頭，哎你啦咁。 係。 但係我哋。職業樂團咧就唔係啊，十點鐘開始，你就要九點九要坐咗喺度啊，準備啊嘛，十點 on the dot 開始，跟住咧啊一點鐘完啦，就真係多一秒都唔得嘅。咁佢哋就嗰句未唱完喎，咁要停啦。我話係啊，唔夠鐘啦咁。呢啲即係大家唔同嘅習慣又要磨合啦。咁作為個指揮，你又要即係係點樣安排嗰、那個排練的流程，令到所有嘢咧係進展得好順暢，這個都是一個學問。 這個咧，我其實頭先我哋自己喺房間同阿泳師去傾嘅時候咧，都令我好驚喜啊！就係、是、咧，我以為真係音樂佢好犀利，而知道係點樣去奏得好 ，con 得得 OK 就已經可以。頭先聽就係、是、你其實係好多嘅唔同嘅。團隊或者是領袖的技巧是需要在作為一個 conductor 會有的。我就問下剛才那一個，我覺得是挺難去處理的，就是歌手他一定是以為自己是一個中心，的而且確可能都是，而他又真的有一些行為上例如遲到啊其他嘢的狀況出現，那你作為 conductor， 你那個樂團又當然都一定是對不滿的啦，我要等兩個鐘喎，還要整班人，怎樣處理這個這樣的 conflict 呢？這個衝突呢？ 我首先要澄清一件事，我合作過這麼多個歌手都很準時，是那些樂手不一定準時。歌手個個都早到，因為他們呢跟一個這麼大的管弦樂團一起合作，他們都緊張，佢哋要早啲到嗰個場地咧，去熟習下個環境， 熟習下準備下 要試好曬所有嘅咪。所以合作學友啦、克勤啦、葉麗儀啦，個個都好準時樂手就有參差。 但如果係咁嘅話，你係真係會都直接地出聲，去真係去試下 confront。 如果 大家怎樣協調， 是不是你是說不準時那些？ 是不準時。 不準時那些就不用我去講的，我們的樂團經理會去講的 了。OK,OK。 當然有時如果都不是說太離譜，即如果真的有個別為識得的呢，我說我們的習慣是要準時。 跟他講返。 如果不是呢，少了你我們就練唔到㗎啦咁。 我又試下問一樣啦，因為咧我對於因為嗰段時間咧係好多嘅歌手咧，我當係咁啊，因為同樂團一合作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會有一個檔次嘅唔同嘅。我直接啲， 你講提升 係啊，我覺得佢係提升咗嘅，即係大家都係想咁樣嘅措施去做。咁當然喺樂團你有講，亦都想係。有一個流行性帶到出嚟，俾人哋知道，個距離感唔係咁強嘅，係啦，即係古典音樂。 你自己又点睇究竟嗰个过程系咪成功呢？我先咁样讲啊，因为我自己好主观地去睇呢，就係听流行音乐同埋听古典音乐嘅呢，好似系两个唔同国家嘅人咁样嘅，即係大家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习惯、嗯、究竟佢哋系咪可以沟得到嘅呢？ 要视乎嗰首乐曲。 嗯， 我觉得流行音乐里面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有一啲係適合用管弦樂團去一起合奏，嗯、有啲咧，譬如你真係 rock and roll 嗰啲，點、嗯、解要拖住個管弦樂團，好似條尾巴咁樣咧？反而即係唔爽啊！嗰件事係咪？同埋管弦樂團咧，我哋係講求和諧啊嘛， 嗯、 出嚟嘅聲音要點樣要圓潤啊，要優美。Rock and roll 你要優美，咁就唔係嗰回事啦。 之後就發明咗 Apple's Walk， 即後面有一條尾好長嘅咁樣。 係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呢啲 crossover， 你要揀適合嘅樂曲曲種，先至能夠做得成功。咁、如果係配合得到編曲嗰個人要編得好，佢要好熟悉樂隊裡面嘅樂器，識、得點樣用呢樣樂器，就喺呢一首歌度咧就能夠即係加分嘅啊。咁呢、這個編曲人咧係好重要，咁、當然要唱嗰個咧，唱功一定要得，如果你要唱功稍微弱少少咧，咁就有少少尷尬啦。 因為佢係最大聲嘅樂器，其實 係。咁仲有咧，喺我講緊專業樂團啦，專業樂團裡面每一個樂手都經過長期嘅訓練噶嘛，咁、你如果有少少音唔準啦，即係最簡單呢樣嘢咧，大家都聽到。咁、當年又冇呢個 auto tune 嗰樣嘢啦嘛，係咪？啊，咁如果即係你嗰個歌手唔夠強，你叫即係幾十個專業嘅樂手去，去認同你咧，係有少少困難。如果佢對你已經覺得你唔夠好嘅，唔講話歌手咧，如果你指揮唔夠好咧，大家都冇心機，咁就唔係幾好啦。 其實都係華山論劍嚟嘅， 係 即係最後係用個功夫嚟說服大家。 冇錯，你就算你個人點樣黑人憎都好啦，但係佢音樂上好喎、我忍你。 這個呢個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剛才我哋從作為指揮開始講，但係慢慢過渡落去，我聽得更多好似係作為一個音樂總監。這個呢兩個身份其實外面聽就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但實際上呢應該是有幾不同的面向。這個過渡你是很自然過渡，還是還是一個經歷了一些什麼事？ 你初初出道的時候呢不會有人找你做音樂總監的、首先你要在指揮上面你要有能力去控制到整個樂團演奏得好啦，咁呢個係音樂上你嘅造詣要有相當嘅水平。咁、然後呢有啲人其實佢成個career 成個事業咧，佢都唔想做總監嘅，因為做總監咧，你嘅責任就重大好多。除咗指揮同埋演繹嗰首樂曲之外咧，你仲要做請人啦，請邊個樂手啦，你要做個 quality control 啦，邊個演奏得唔好咧，你又要俾警告信佢啊，你要同佢講話，你呢啲你要改善啦。三個月後如果冇進步咧，我就要 put you on probation 啦。咁呢啲都係音樂總監要做嘅嘢。咁、除此之外咧，有一啲樂團仲要求音樂總監係佢嗰個樂團嘅代言人啦、譬如接受訪問啊，你要講嘢得體啊，同埋你又要做一啲 outreach 嘅 program， 你要同廣大嘅市民一齊，即係要你要 接觸 佢哋，同埋你要覺得你係應付自如嘅，同埋你中意做嗰樣嘢嘅，仲有一啲就要求你要參加籌款啊。 哦， 係啊， 好多唔營運嘅東西。 係、噶，即係雖然唔係話你一個人做，但係話，我哋而家去同邊個邊個咧，就講啲分定嘅嘢啦。榮師你都一齊嚟啦，咁 做慣嘅嘢， 咁要一邊做一邊好。 關於咧葉詠詩老師咧喺指揮以外嘅工作同埋抱負咧，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傾。嚟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我繼續把握時間咧，同葉詠詩老師咧傾偈啦。咁最近咧，我睇一個叫做訪問咧，一個片段咧，就係、美國耶魯大學嘅一位教授叫華特教授咧，佢話咧，即係古典音樂對人類嘅好處係咩？就係、 令到人類可以學識咗一啲佢自己唔知但係一生受用嘅事情。我聽嘅時候呢就覺得嘩好圓喎，即係嗱我又唔知但係又一生受用。咁究竟係咩呢？咁古典音樂對於你嚟講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學習嘅時候呢？ 都有㗎。我哋學習樂器咁先講啦。除咗你鍾意嗰樣樂器嘅聲音之外，你係要學到好多嘅技巧你先能夠演奏得好。咁喺嗰個學點樣去練琴嗰個過程呢，除咗要好有耐性啦，有即係同埋要思考去冷靜去分析你自己做緊啲乜嘢，即係手指點樣控制呢，你仲要好堅持嘅。呢樣嘢呢其實就算我而家我唔再拉小提琴啦，我唔需要練習，但係嗰種堅持呢有時我屋企人都話真係頂你唔順啊。咁我諗返轉頭，可能就係因為由細到大做唔到呢樣嘢呢，我點都要做到佢為止。咁可能都係一個一路事業裏面呢令到即係過完一關又一關嘅一種 drive 嚟嘅。 咁呢一樣嘢真係好幫到手，你做到一個出色嘅指揮家。我就一於又問下你有少少兩難。阿明斯，你認為做一個出色嘅指揮家難啲，定係做一個出色嘅母親難啲？ 我梗係做出色嘅母親難啲啦，係啊，因為一個樂團裡面有好多樂手，咁你去指揮佢哋，如果佢哋合作一齊演奏得好，當然非常好；如果佢哋唔合作，你都係要演出嘅啦。咁但係佢唔係我仔啊嘛。但是呢，如果我做一个母亲呢，小朋友是你生出来的，你真的那个责任呢是最大的。 而通常他都不合作。有没有呢？ 有，当然啦，这个是我想那个妈妈都会遇到的了。但是你又不可以放弃嘛，一个乐团我可以劈炮不做的嘛。但是仔女的妈妈我没得说割席了我不做了，那不得，难啲。 尤其是个难度啦，因为我哋头先听第一节嘅时候呢，我见阿泳师嘅童年都纵使你要抌个琴，但係最终你都系会练返㗎嘛。但係以我所知呢，即係我睇你啲报道呢，基本上你嘅女女啦同埋仔仔啦都未好似你咁乖喎。即係包括呢就係，首先你有冇諗過叫佢哋真係去學古典音樂？當然啦，我知道結果睇上嚟好似唔係太成功啦，但係有冇嘗試過先？ 有，梗係有嘗試啦。因為呢，如果我唔嘗試呢，我爸爸媽媽唔放過我嘛。所以嗰個壓力係嚟自上面嘅。咁所以我一定要執行。咁同埋我覺得學習古典音樂，即係其實學習樂器啊，認識音樂、唱歌啊呢啲，對小朋友係只有好嘅影響。 基礎。 是啦，但是奈何呢，我两个小朋友呢，即是现在都大个啦，他们小个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欢练琴。一不喜欢练琴呢，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面对的这个问题。但有些呢就比较听话一点，我不喜欢啫，但是你要我做我就做咯。但我那两个呢就会跟我讲价的。咁嗰個討價還價即係我覺得好攰。仲有呢就有一樣嘢亦都係講天分。小朋友佢天生嘅條件啊，譬如佢個根基啊，或者係佢個音樂嘅感覺，呢啲都係天分嘅一部分。我兩個小朋友呢音樂感就好好。但係呢我覺得佢嘅冇一個運動員嘅嗰啲機能啊。所以喺演奏樂器方面呢其實係欠缺嘅。咁所以佢哋學嘅時候佢覺得學得難，咁佢哋就冇咁鍾意，冇咁大嘅信心。咁你如果越係咁樣去逼佢嘅話呢，就大家都會即係不歡而散。 而你都明白，因為你亦都係內行，即係你睇得出個原因。 我明白，同埋呢亦都，但係都有堅持。以我性格我會堅持。當你堅持到花咗四個鐘頭得出嚟嘅結果呢，係可能等於人哋花咗半個鐘頭，裡面已經可以做到嘅嘢，佢哋都未做得到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唔值得。 係係，所以喺古典學古典音樂啦，學到嘅嗰個冷靜同堅持咧，唔係淨係放喺自費嗰度， 一身受用喎， 係放喺母親嗰度嘅， 係㗎，係㗎， 堅持落去嘅。咁但係你有冇一個時刻，因為你真係好懂呢件事咧，你有冇覺得咁即係佢哋應該都同音樂呢個事業可能係絕緣㗎啦，或者未必係向呢個方向，有冇呢一個諗法嘅？ 我又从来都冇谂过仔女要行翻音乐呢条路，但我亦都觉得音乐喺佢哋嘅人生里面咧，系应该要有一份存在嘅价值个位置。咁结果佢哋唔系做专业嘅音乐家，但系佢哋好 enjoy 唔同种类嘅音乐。佢哋好 enjoy 喺合唱团里面嘅生活。到依家佢哋间中咧都会同几个表姐表弟咧会得闲唱下歌啊。 又翻翻嚟你细个嘅时候嗰个 有 唱团 合唱团有噶，其实佢哋都好 enjoy 喺合唱团嗰个生活嘅，因为合唱团唱歌咧唔使练得咁辛苦啊。咁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即是他们有自己的兴趣啦。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们音乐成即是没有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丰富了他们的人生。 对我来讲呢，其实是艰难。即是泳师做到这一样东西，一来就是你本身家人都是很想 insist。即係仔女去咁樣做，佢都想係大家嘅世家一路承傳落去咁樣嘅情況。我咁問啦，頭先啊泳師咧都有講咧，就係話，因為我個父母咧有一啲嘅音樂嘅願望咧，未能夠完成到，所以咧就想你去完成咗佢。咁啊喺心理學呢個真係好緊要噶，係parenting 係叫 unfinished business， 係 嘛？ 係啦，未完成嘅未景之事咁啊，會唔會係嗱我咁樣講咧就係、是？你其實差不多在音樂上面你想做的事你都做到，你都某程度上都幾滿足所以可以 我叫做就是自己可以放鬆一點而相對上可能現在想回父母的時候他沒那麼放鬆，除了是你的性格之外其實他們對那件事真的很緊張， 會不會的呢？ 有沒有關 係？我覺得你說是對的，即係喺我父母身上，我嘅感覺都係咁。咁至於你話我對我自己已經做咗嘅嘢，係咪真係已經夠啦？好滿足咧？咁我又覺得人係貪心嘅，冇嘢係即係完全 perfect 嚇。當然有啲嘢我係或者我做唔到，我自己能力都有限噶嘛。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去到邊度嘅，即係有自知之明係好嘅。咁我亦都唔係嗰啲話，我明知我唔會去到嗰個位，我就即係我無謂強求啊。咁其實做指揮喺唔同嘅領域或者係唔同嘅 level 咧，你都可以發揮你嘅作用。即係呢點，我覺得係大家可以珍惜啦，你擁有嘅嘢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大家都想去到最高峰係最好嘅，但係有時未必係最好嘅。即係我覺得人咧最緊要做得開心。咁去到對下一代的睇法咧，我就是一個比較practical 啲嘅人。我就相信只要你喜歡嗰樣嘢，你會做得更加投入，同埋做得更加成功。 呢一個對於你對住自己嘅小朋友啦，即係你嘅下一代啦，係咁嘅諗法啦。對廣大嘅下一代，係咪都係咁樣嘅諗法咧？即係 practical， 佢哋中意喜歡就令到音樂。因為咧，其中有你一個訪問令我感動嘅就係你講話，你唔係好中意講音樂教育，因為教育好似係我有啲嘢要教佢，反而我係想俾佢睇到音樂係值得你哋嚟欣賞。即是值得你們喜歡，即是那個不同的嘛，即是那個 approach。 我覺得那個選擇權在他們那裡。但是呢，我就希望我能夠做到一些東西能夠吸引到你來。我夾硬監你來呢，就即是沒有幸福的。我覺得其實現在這個時代不同了。我覺得如果那個主動權是在小朋友身上，即是他去選擇哪樣東西，他會上心啲啦，同埋佢亦都要負翻起個責任。譬如先前我同你講，我仔揀咗去 animation 呢一行，咁佢就係佢中意嘅嘢嘛。咁但係而家個時代變遷，有啲咩變化咧？佢就要承擔嗰個嘅事態嘅發展啦。咁咁佢哋都會認同呢件事啦。 但有時咧，係父母除咗自己要交代咧。尤其是有泳師咧，你可能都要同身邊嘅人交代，即係當然係你自己父母啦，同身邊嘅人。我想問一下咧，就係阿女咧，佢參加選秀節目嘅時候咧，其他人有咩反應咧？嗱，因為你自己當然接受到啦，但係有時候其他人嘅反應啊，唔知嗰啲咧可能會好大噶嘛。 对你来讲有没有压力呢？或者这件事对你来讲是你怎么看法呢？ 对我来讲其实是没什么压力，但是我周边 身边的朋友呢，有些就有少少担心。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个不同的圈子，可能呢就会譬如女去做呢件样事，佢系咪 prepare， 佢系咪知道会外界有啲咩睇法呢？咁我话咁呢样嘢佢嘅选择，佢自己去承担嗰个后果囉。咁我都有同阿女讲过嘅，你要预咗有呢啲事情㗎，咁你唔好唔开心啊，又或者系你人哋赞你两句，你唔好太过开心啊。咁呢啲佢自己諗过，咁佢话我都想试。咁如果系咁呢，我支持你。佢唔知第一次定第二次面试呢，我车佢去呢个九展嗰度嘅。咁我觉得作为父母同埋佢哋都已经系成年人啦，咁我哋就俾个支持俾佢。 嗱，同女讲嘢我哋听咗啦，不如我哋节目尾声都听下叶颖诗老师同我哋即系年轻人听下会讲啲乜嘢好嘛。 我想同年轻人讲嘅呢，就系我哋要好好装备自己。因为你不知道机会几时会来到的，我们要找每一个机会，希望呢我们能够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要尽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天很多谢叶颖诗老师跟我们一起聊天。我估从叶颖诗老师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在音乐上面，用他由童年去到留学到成为一个国际知名指挥家，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不单单要将一件事做得好，还要做得喜欢，喜欢的东西就成为你的事业。Thank you.